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二十章第一个项目第五十七集。哈利莫名地感到自己像个局外人，当他走过时，旁边的人助他走运也好，咬牙切齿地说， 我们准备了一大堆纸巾为你哭泣，波特 也好，他都觉得跟自己无关。这种紧张的情绪太强烈了，他简直怀疑自己在被领去见火龙的路上就会失去控制，对着看见的每一个人念起咒来。时间的运行方式越发古怪了，像是快马加鞭地往前跑。前一分钟他似乎还坐在教室里上第一节课魔法史，转眼间就走进礼堂吃午饭了。上午到哪里去了？没有火龙袭击的最后几个小时到哪里去了？然后麦格教授在礼堂里向他匆匆走来，许多人都望着他们。 波特，现在勇士们都要到下面的场地上去，你们必须做好准备，完成第一个项目。 好吧， 哈利说着站了起来，他的叉子掉进盘里，当啷一响。 祝你好运，哈利， 赫敏小声说。 你会成功的。 是啊， 哈利说，声音听上去简直不像是他自己的了。他和麦格教授一起离开了礼堂，麦格教授看上去也心慌意乱，实际上他简直和赫敏一样焦虑不安。他陪伴哈利走下石阶来到户外，这是11月里一个寒冷的下午，他把手放在哈利的肩头。 好了，不要紧张， 他说， 保持头脑冷静，我们安排了一些巫师在旁边，如果情况不妙，他们会上前控制局势的。最重要的是充分发挥你自己的能力，谁也不会看不起你。你没事吧？ 没事， 哈利听见自己这么说。 没事，我很好。 麦格教授领着他绕过近邻边缘，朝火龙所在的地方走去。当他们走进本来可以看清场地的那片树丛时，哈利发现那里竖起了一个帐篷，挡住了那些火龙，帐篷的入口正对着他们。 你必须和另外几位勇士一起进去， 麦格教授说，声音有些颤抖。 等着轮到你的时候，波特，巴克曼先生也在里面，他会把步骤告诉你们。祝你好运。 谢谢， 哈利用一种单调的飘飘忽忽的声音说。麦格教授把他领到帐篷入口处，哈利走了进去。芙蓉德拉库尔坐在角落里一张低矮的木凳上，他一点不像平时那样镇定自若，脸色显得非常苍白，一副病恹恹的样子。威克多尔克隆姆看上去比往常更加阴沉，哈利猜想这大概是他显示内心紧张的方式。塞德里克不停地来回踱步，哈利进来时，塞德里克朝他淡淡地笑了一下，哈利也对他报以微笑。哈利觉得脸上的肌肉牵动得很别扭，好像他们已经忘记怎么笑了。 哈利，太好了！ 巴格曼扭过头来望着他，愉快地说： 进来进来，放松点儿，跟在自己家里一样。 巴格曼站在那几个脸色苍白的勇士中间，活像一个大块头的卡通形象。他又穿上了那套黄蜂队的旧队服。 好了，现在大家都到齐了，该向你们介绍一下情况了， 巴格曼兴高采烈地说。 观众聚齐以后，我要把这只布袋轮流递到你们每个人面前。 他举起一只紫色的绸布袋，对着他们摇了摇。 你们从里面挑出各自将要面对的那个东西的小模型，它们有不同的种类。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们啊，没错，你们的任务是拾取金蛋。 哈利看了看四周，塞德里克点了一下头，表示他明白了巴格曼的话，然后又开始在帐篷里踱来踱去，他的脸色微微有些发绿。芙蓉德拉库尔和克鲁姆没有丝毫反应，大概他们觉得一旦开口说话就会心慌的呕吐吧。哈利也是这种感觉，但他们几个至少是自愿来比赛的。转眼之间就听见成百上千双脚走过帐篷的声音， 脚的主人都在兴奋地交谈说笑，哈利觉得自己与那些人格格不入，就好像他们属于另一个物种。接着在哈利的感觉中，只是一眨眼的功夫，巴格曼已经在解紫色绸布袋了。 女士优先， 他说，把袋子递到芙蓉德拉库尔面前。芙蓉把一只颤抖的手伸进布袋，掏出一个惟妙惟肖的龙的小巧模型，是威尔士绿龙，脖子上系着一个号码，二号。哈利看见芙蓉没有表现出丝毫惊讶，而是一副听天由命的神情，便知道自己的推测是正确的。马克西姆女士告诉了芙蓉即将面临的挑战是什么。克鲁姆也证实了同样的情况，他掏出了那条鲜红色的中国火球，脖子上系的号码是三号，他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，就一屁股坐下来，眼睛盯着地面。塞德里克把手伸进布袋，掏出来的是那条灰蓝色的瑞典短鼻龙，脖子上系的号码是一号。哈利知道留给自己的是什么了，他把手伸进绸布口袋，掏出了那条匈牙利树蜂，是四号。他低头望着他的时候，那小龙展开翅膀，露出他小小的獠牙。 好了，你们都拿到了， 巴格曼说， 都抽到了自己将要面对的火龙，脖子上的号码是你们去与火龙周旋的顺序，明白了吗？好了，我现在得离开你们一下，因为要去给观众做解说。迪格里先生，你是第一个，你一听见哨声就走进那片场地，知道了吗？那么哈利，我可以跟你说几句话吗？到外面来。 好的， 哈利茫然地说。他站起来和巴格曼一起来到帐篷外，巴格曼把他带到稍远一点的地方，进入树丛中，然后转过身望着他，脸上带着一种慈父般的表情。 感觉怎么样，哈利？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？ 什么？ 哈利说， 我不需要。 心里有谱了吗？ 巴格曼鬼鬼祟祟地放低声音问道。 如果你愿意，我倒可以给你提供几个点子。我的意思是…… 巴格曼把声音压得更低，继续说道， 你在这里处于劣势，哈利，只要我帮得上忙。 不， 哈利唐突地说，知道自己显得有些失礼。 不，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，谢谢。 不会有人知道的，哈利， 巴格曼说着朝哈利眨了眨眼睛。 不用了，我没事， 哈利说。他不明白为什么反复告诉别人这一点，实际上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感觉这么糟糕过。 我已经想出了一个方案。我 什么地方响起了哨声？ 上帝啊，我必须跑着去了。 巴格曼惊慌地说，撒腿就跑。哈利朝帐篷走去，恰好看见塞德里克从里面出来，脸色比刚才更绿了。两人擦肩而过时，哈利本想祝他好运，但嘴里只发出了一声粗哑的嘟哝。哈利回到帐篷里，回到芙蓉和克鲁姆身边。几秒钟后，他们听见人群里传来一片喧嚣，这意味着塞德里克已经进入场地，正面对着与他那个模型一模一样的活物。哈利坐在那里侧耳倾听，一切比他想象的还要糟糕。当塞德里克想方设法通过瑞典短鼻龙时，人群就像一个长着许多脑袋的统一体，在尖叫，在高喊，在倒吸冷气。克鲁姆仍然盯着地面，芙蓉现在和塞德里克刚才一样，在帐篷里一圈接一圈地踱步。巴格曼的解说使一切变得更加糟糕。 哎呦，好危险，太危险了，他这招可真够全的，很聪明的办法，可惜没有成功。 哈利听着这些解说，脑子里不断浮现出可怕的画面。大约15分钟后，哈利听见一阵震耳欲聋的欢呼声。这只能说明一件事，塞德里克终于通过了他那条火龙，抓到了金蛋。 确实非常出色， 巴格曼扯着嗓子喊道。 然而他没有高声报出得分。哈利猜想裁判可能把分数举起来让观众看了。 一个下去了，还有三个。 口哨再次吹响时，巴格曼大声嚷道， 多拉库尔小姐请上场。 芙蓉从头到脚都在发抖，当他昂着脑袋手里紧紧攥着魔杖离开帐篷时，哈利对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亲近感。现在只剩下他和克鲁姆面对面坐在帐篷的两边，互相躲避着对方的目光。同样的程序又开始了。 哦，我不能肯定这样做是不是明智。 他们听见巴格曼兴高采烈地大喊， 哦，就差一点点，小心，我的天哪，我还以为他已经得手了。 十分钟后，哈利听见观众们再一次爆发出欢呼喝彩，芙蓉一定也成功了。接着是片刻的进场，等着裁判给芙蓉打分，又是掌声雷动。然后口哨第三次吹响了， 现在出场的是克鲁姆先生， 巴格曼喊道。克鲁姆耷拉着肩膀走了出去，把哈利一个人留在帐篷里。他觉得自己的身体比平常敏感多了，他十分强烈地意识到他的心脏在狂跳，他的手指因为恐惧而刺痛。然而与此同时，他又似乎游离于自己之外，好像是从某个遥远的地方望着帐篷四壁，听着人群的喧嚣。 非常大胆， 巴格曼在高喊。哈利听见中国火球发出一声可怕的石破天惊的尖叫，观众们不约而同地吸了口气。 他表现出了过人的胆量，哦，没错，他拿到了金蛋。 铺天盖地的掌声像打碎玻璃一样，把冬天的空气震得粉碎。克鲁姆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，现在随时都会轮到哈利上场。